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4章丽塔斯基特的独家新闻第74集。 于是那天吃过晚饭，他们三个再次离开城堡，穿过覆盖着冰雪的场地，朝海格的小屋走去。他们敲了敲门，听见了牙牙低沉的吠叫声。 海格，是我们！ 哈利喊道，使劲捶打着门。 快开门！ 海格没有回答，可以听见牙牙在抓门，呜呜地低声叫着，但是门没有开。他们又重重地敲了十多分钟，罗恩甚至过去敲了敲一扇窗户，还是没有回音。 他为什么躲着我们？ 赫敏说。这时他们终于作罢，向学校走去。 他怎么会以为我们在乎他是个混血统治人吧？ 然而看来海格确实很在乎。整整一个星期他们都没有看见他的身影。吃饭的时候他没有在教工桌子旁露面，他们也没有看见他在场地上履行他猎场看守的职责。格拉普兰教授继续担任保护神奇动物课的代课教师，马尔福一有机会就说些幸灾乐祸的话。 想念你的那个杂种伙伴了。 每当有老师在旁边，马尔福确信哈利不敢报复时，总是小声对哈利说， 想念那个大象般的家伙了。 一月中旬，同学们都到霍格莫德村去游玩。赫敏听说哈利也去，非常吃惊。 我还以为你会趁公共休息室没有人，比较安静，利用一下那里呢。 他说， 你真的得好好研究一下那只金蛋了。 哦，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琢磨出他是什么意思了。 哈利撒了个谎。 真的吗？ 赫敏说，显得非常高兴。 太好了。 哈利觉得内疚，心中惶惶不安，但他无视了这种感觉。毕竟他还有五个星期可以研究金蛋的线索，时间还长着呢。而且如果去了霍格莫德，说不定会碰到海格，有机会劝说他回来呢。星期六，他和罗恩赫敏一起离开城堡，穿过阴冷潮湿的场地，向学校大门走去。当他们经过停泊在湖面上的德姆斯特朗大船时，看见威克多尔·克鲁姆从船舱里走到甲板上，身上只穿着一条游泳裤。他确实瘦极了，但他的身体比看上去要强健得多。只见他敏捷地爬到船舷上，伸开双臂，扑通一声钻进了水里。 他疯了！ 哈利望着克鲁姆乌黑的脑袋在湖中央浮动，说道， 现在是一月，肯定冷得要命。 他来的地方比这里冷得多。 赫敏说， 我想对他来说这里还相当暖和呢。 是啊，可是湖里有巨乌贼啊。 罗恩说，但口气里并没有担忧的成分，仔细听来他似乎希望发生点什么呢。赫敏注意到了罗恩的这种口气，皱起了眉头。 他真的不错，你们知道的。 赫敏说， 虽然他是德姆斯特朗的，但根本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。他告诉我他更喜欢我们这儿。 罗恩没有说话，自从舞会以后他就只字不提威克多尔·克鲁姆了。圣诞节的第二天，哈利在他床底下看见了一只小胳膊，很像是从那个穿着保加利亚魁地奇队服的小模型上掰下来的。在覆满融雪的大街上溜达时，哈利一直在留心寻找海格。当确信一家家商店里都没有海格的身影时，他又提出到三把扫帚去坐坐。小酒馆和往常一样拥挤，哈利的目光迅速将所有的桌子都扫视了一遍，没有发现海格。他心情沉重地和罗恩·赫敏一起走向吧台，从罗斯莫塔女士那里买了三杯黄油啤酒。他闷闷不乐地想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留在学校里听听金蛋的惨叫声呢。 他难道从来不去办公室吗？ 赫敏突然悄声说。 看， 他指着吧台后面的那面镜子，哈利看见镜子里映出卢多·巴格曼的身影。他和一伙妖精一起坐在昏暗的角落里，巴格曼正压低声音飞快地对妖精们说着什么。妖精们都交叉着手臂，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。这确实有些奇怪，哈利想，今天是周末，没有三强争霸赛的活动，用不着裁判，巴格曼怎么会出现在三把扫帚里呢？ 他注视着镜子里的巴格曼，只见他神情又显得很紧张，就像那天夜里黑魔标记出现之前在树林里一样。就在这时，巴格曼向吧台扫了一眼，看见哈利便站了起来。 等一会儿， 哈利听见巴格曼生硬地对妖精们说，然后匆匆朝哈利走来，那张娃娃脸上又露出了笑容。 哈利， 他说， 你怎么样？我就希望碰到你，一切都好吧？ 很好，谢谢。 哈利说， 不知我能不能跟你单独说几句话，哈利？ 巴格曼热切地说， 你们俩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方便？ 好吧。 罗恩说完便和赫敏去找费斯了。巴格曼领着哈利来到远离罗斯莫塔女士的吧台尽头。 哈利，我想再次祝贺你在对付那条树蜂时的出色表现。 巴格曼说， 真是太棒了。 谢谢。 哈利说，但他知道巴格曼想说的不止这些，因为他完全可以当着罗恩和赫敏的面祝贺哈利。不过巴格曼似乎并不急于揭开谜底。哈利看见他朝镜子里吧台那边的妖精们扫了一眼，他们都斜着黑眼睛默默地望着巴格曼和哈利。 绝对是一场噩梦。 巴格曼发现哈利也望着妖精们，便压低声音说道， 他们英语说得不好，这就像又回到了魁地奇世界杯赛上，和那些保加利亚人纠缠不清。但至少保加利亚人还能比比划划，使人能够明白。这帮家伙一个劲儿的咕噜咕噜说他们的妖精话，而我对妖精话只知道一个单词，布拉德瓦，意思是刀剑。我不愿意使用这个词，生怕他们以为我在威胁他们。 他低沉而短促地笑了一声。 他们想要什么？ 哈利说，注意到妖精们仍然在死死地盯着巴格曼。 是这样， 巴格曼说，突然显得紧张起来。 他们在寻找巴蒂克劳奇。 为什么到这里来找他？ 哈利说， 他在伦敦的魔法部里，不是吗？ 说句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 巴格曼说， 他突然就不来上班了，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星期了。他的助手年轻的婆媳说他病了，看样子他不断地派猫头鹰发来指示。不过这件事你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，好吧，哈利？因为利塔斯基特还在无孔不入地到处打听，我敢说他准会给巴蒂的病添油加醋，把他渲染成一个灾难事件。他大概会说巴蒂也像博沙乔金斯一样失踪了。 博沙乔金斯有消息了吗？ 哈利问道。 没有， 巴格曼说，神情又紧张起来。 当然了，我已经派人去寻找了。 早该这么做了，哈利想。 事情非常奇怪，他肯定到了阿尔巴尼亚，因为他在那里见到了他的二表姐，然后他离开二表姐家到南部去看望一个姨妈，从此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真该死，我就是不明白他上哪儿去了，他又不像是那种私奔潜逃的人。不过谁知道呢，我们在这里只顾谈论妖精和博沙乔金斯干嘛？我实际上是想问你。 他放低声音。 你对那只金蛋研究的怎么样了？ 还行。 哈利不诚实地说。巴格曼似乎知道他没有说实话。 听着，哈利， 他说，声音仍然很低。 我对这一切感到很难过。你被强行拉进了这场争霸赛，不是自愿参加的。如果…… 他的声音低极了，哈利不得不靠近了才能听清。 如果我能帮得上忙，给你一个恰当的提醒，我对你产生了好感。你对付那条巨龙时真是勇敢。没关系，你只要说一句话。 哈利抬头望着巴格曼红扑扑的圆脸，以及那双睁得大大的浅蓝色的眼睛。 我们应该独自解开谜团，不是吗？ 哈利说，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很随意，不要显得像是在指责魔法体育运动司的司长擅自违反章程。 哦，是啊，是啊。 巴格曼不耐烦地说， 可是别傻了，哈利，我们都希望霍格沃茨一举夺魁，是不是？ 你给塞德里克也提供过帮助吗？ 哈利问。巴格曼光滑的脸上微微皱起了眉头。 没有， 他说。 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对你产生了好感，我就想给你。 那就谢谢你了， 哈利说。 但是我想我对金蛋已经钻研的差不多了，再有一两天就可以水落石出了。 他并不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拒绝巴格曼的帮助，大概因为巴格曼在他眼里几乎是个陌生人，向罗恩、赫敏和小天狼星请教不算什么，而接受巴格曼的帮助就使人感觉更像是作弊。